何峰骑马横野，进不跑寻常路，马宛若长在他身上，任他随意操纵，他很快便追上了谢池。谢池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像是较劲，非得分个胜负似的，快马加鞭跑了。将何峰却一点儿也不想赢他，他紧随他旁边。 昨晚临时接到了一个任务，快天亮才回来，又怕打扰你休息，所以没有去。 谢池早就不生气了，他忍着笑急速拐了个弯，将何峰甩开些距离。好在何峰反应快，立马追上来。 这说话。 没什么想说的。何峰往后看了一眼，那兄妹已经远得只化为两个小点儿。他回眸看向谢池。 你是延安的？ 嗯。 你不适合做这个。 你怎么知道不适合？少瞧不起人。 虎窝狼穴不是你想那么简单。 你可以，我也可以。 你跟那鬼子成天混在一起，你还想结婚？他要是哪天真的跟你求婚了，你是不是也现身？ 你不是也跟女鬼子成天混在一起？ 我是男人，吃不了亏，你不行。 谢池不理他了。何峰拽住他的胳膊，谢池怕被看见，立马甩开他，身下的马忽然加速，他重心不稳，猛地向后侧方倒去。何峰迅即搂住他的腰，一拉一拽，两人直接滚下马。何峰将他紧紧地搂在怀中，护住他的头，在地上翻滚几圈，好在草地软，没摔出问题。草丛掩住两人的身体，何峰拖住他的后颈。 疼吗？ 嗯，好疼。 哪里疼？ 心疼。 为什么不吃？ 嗯， 虾特意为你包的。 别急，他们来了。 今晚我去找你。 他们没有时间慢慢聊天，何峰吻了下他的脸颊，将他拉了起来。谢池掸掸身上的泥和草。你还好吧？何峰手臂刮出几道红痕，随手拍了两下。 皮糙肉厚。 藤田青也赶过来，看到何峰的袖子撕了道口子。 怎么了？ 奇怪了，摔了下来。 伤到没有？ 没事。何峰抹了把头发，朝远处的马走去。等他牵回两匹马，藤田美枝才慢悠悠地跟上来，抱怨他： 你们太过分了，不许再跑这么快了。你管这姐姐，你还说你不会，骑得这么好。啊，衣服怎么破了？你摔倒了？像你骑这么快，摔坏了怎么办？ 没什么，小伤。青野，来跟我跑两圈。 哼，我可追不上你。 试试。 跑了小半个下午，藤田美枝又喊饿又叫累，停下来找个地方铺上块布，开始吃东西。草地上长了好些不显眼的野花。白色的、紫色的、黄色的、粉色的，分外好看。藤田美枝累得趴在地上，边吃蛋糕边晃腿。 啊，我二哥哥，给我编个花环吧。 何峰懒得动，平躺着看着天空。 不会。 骗人，你会的。 藤田美枝说着就朝他爬过去，他刚要爬到他身上，何峰迅速抬臂把自己护住。 热，你别碰我。 那你帮我编花环吧。 藤田美枝摘了朵小白花在他眼前晃。 你看多好看啊，龙儿哥哥，龙儿哥哥，你看一眼嘛。 何峰不想听他的碎碎念， 随手扯了点花草开始绕起来。藤田美枝将蛋糕递到他嘴边，何峰扭开脸， 一边去，再乱动不便了。 藤田青野去拿水未归，谢池独自坐在一边听他们的谈话，缓慢地削苹果。何峰很快编好一只花环，随手将它扔到藤田美枝头上，掸掸手又躺了下去，非常敷衍，非常难看，可是他亲手做的，再丑藤田美枝都喜欢。藤田美枝面向谢池问他， 好看吗？ 很漂亮。何峰斜睨谢池一眼，只见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简陋的花环，眼里掩不住的笑意。他随手摸到个橘子扔给谢池，谢池稳稳地接住，愣了几秒。谢谢。何峰没有回应，挪开目光，看向碧蓝的天空，缓缓闭上双眸。藤田青也带着水回来了，他坐到谢池旁边，为他拧开瓶盖。 来，喝点水。 谢谢。 哎，哥哥，快看，龙二哥哥送我的花环。 藤田青也看着那一堆杂草，违心的回。 好看。 藤田美枝欢喜的又趴到何峰旁边，揪住他的鼻子。 别睡了，起来喝点水。 何峰挡开他的手，翻了个身，背对着他们。 别碰我，困。 谢池边剥橘子边笑，藤田青也见他今日如此开心，也跟着心欢。 这么喜欢骑马？ 是啊，特别喜欢。 那我们以后经常来。 好。 我在那边看到一片很漂亮的花，可又不舍得摘下它，我带你去看看。 藤田青也拉着他的手起来，两人小跑着离开。